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早晨，翻嚟第二节嘅大香港早晨。咁啊，特首选举就开始啦。咁啊，其实开始咗好耐噶啦。咁样，咁就叫做即系台面上正式開始啦，咁樣咁啊，琴日率先咧就有人係宣布啦，就係、是、announce 啦，就會係參選特首嘅。 係呢、這個胡國興啊，一個退休嘅前大法官啦，咁就尋日嘅時間就向呢個各大傳媒咧就發呢、這個採訪通知，咁就話今日嘅三點鐘就會開一個記者會，就宣布自己將會參選呢個行政長官啦。咁就以呢個胡國興嘅行政長官選舉辦公室的名義 去發呢個採訪通知嘅咁樣樣。 其實早一兩日啦，係咪早兩日？ 應該早兩日。信報曾經就報 即係一個專欄， 有個專欄唔開名咁樣講過呢件事嘅。 係啊，咁係其實嗰個唔係，其實係余錦然嗰個專欄。余錦然就即係報導嚟嘅啦。信報好撚興咁樣撚樣將啲報導融入個專欄嗰啲。 Emily 姐咁。 係啊，冇證冇據嘅嘢，冇證冇據嘅嘢就擺落專欄度咁樣啊嘛。咁就即係率先披露啦，咁樣就係話有重量級人物啦，估唔到嘅重量級人物就去參選呢個特首咁樣嘅。咁就喺呢度都同大家講一講，因為係其實琴日嗰個消息出咗嚟之後咧，咁啊新聞亦有報導啦。咁就但係咧係網絡咧基本上係冇迴響嘅。咁就因為冇人覺得佢係重量級人物嚟嘅。咁但係其實佢由結論講咧，當然佢選唔到啦。佢係重量級人物嚟嘅，係重量級人物嚟嘅，因為影響係大嘅，影響係大，因為網絡世代啦，或者年輕世代，唔知邊個係胡國興啦。咁其實係有份量嘅法官嚟嘅，而且亦都係擔當好多好多嘅公職嘅。咁係譬如喺譬如以前啦，以前就主要係做一啲選舉事務相關嘅嘢啦，咁樣。咁就譬如我頭先解釋俾阿譚仔聽啦，譚仔唔知邊個係胡國興咁樣，咁我你馮華你知唔知邊個咁樣？ 馮華咁我知啦， 即係類似嗰類咁樣嘅嘢啦，咁樣。 以前嘅馮華 係啊，即係講到係啦，即係講到呢啲咧，就係關於佢啦咁樣。 胡國興喺1993年至到2006年期間，曾經就出任呢個選舉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啦，即系而家个位 系啦，咁样咁，所以即系以前选举就成日都会讲到佢嘅咁样，咁系譬如 2004年啦，立法会选举嘅时候就唔够票箱啦，咁出边就去问责啊指责嘅时候，咁佢 就系 胡国兴就系佢出嚟讲嘢， 道歉但系唔肯辞职， 疏咁 系啦，咁样咁就同埋佢亦都系主持好多一啲嗰啲乜嘢，即系成日有啲发生啲事咩独立 调查委员会咁样咧， 包括咁咪委托边个法官做呢个独立。因為即其實點解要委託啲法官嚟做嘅？因為大家覺得法官 公正， 法官公正 官 係啊，法官好有社會地位喎，公正喎，咁樣呢啲人係公正持平喎，咁樣咁啊好多都係佢做嘅咁樣。有啲咩佢做過？ 嘉利大廈火災嘅調查委員會啦，咁就有新機場調查委員會啦。1998年嘅時候，咁當時就機場出啱啱起好機場啦，開始用嘅時候就好混亂嘅，咁啊問責制啊嘛所謂嘅，咁就搞咗個新機場嘅調查委員會啦，咁就佢去擔任呢個委員會嘅主席嘅。 係啦， 咁另外2007年教育学院啦，嘅事件嘅调查委员会都系佢去做主席嘅， 即系罗范嗰单嘢系咪？2007年吓，咁系跟住就仲有同埋系譬如关于私隐啦，关于佢好有都几多公职嘅，其实都几多场合会现身。咁首先就系、是、即系我想解释俾大家听。冯唔係冯华，真係噏咗咗冯华，真係 当咗佢係冯 华。胡国兴 即係胡国兴係代表住一种乜嘢价值。首先你要搞清楚嗰、那个係特首选举，唔係立法会选举。嗰、那个係当然喺嗰个坊间冇回响，或者係叫做大家网络上面冇回响。嗰、那个係就显示到佢今时今日 在現在這個世代來講個知名度啦就不是那麼高啦這樣，那你未必會噏得出他啦這樣，咁但係你要搞清楚嗰個選舉嘅對象唔係你啊嘛，個選舉嘅對象係選委啊嘛，咁所以你咁選委亦都係選委嘅嗰個社會階層同我哋係唔同噶嘛，咁喺嗰個 social status 嘅階級嚟講係有係一個名嚟嘅，係一個大名嚟嘅 ，OK， 咁所以之前信報先至會講，或者其他有啲放風都會講，就係話啊有個估唔到嘅重量級人物出嚟喎，咁樣算係重量級㗎啦，算係重量級㗎啦，喺影響嗰個選委嘅角度嚟講，係唔夠膽100%講，但係有可能係會攞得夠提名入閘嘅，即係呢一個人選係有可能攞得夠提名入閘嘅，咁同埋以佢嘅身份嚟到講佢可以去宣布參選，咁係你會想像係有可能係得到呢一個咁樣嘅北京嘅一定程度嘅未必去到祝福啦，即係可能係認可啦咁樣，即係起碼準你好啦，玩啦，俾你玩啦，俾你玩啦嗰啲咁樣。 消息有講過嘅，佢話之前咧就同呢個港澳辦嘅副主任馮毅表達過話有意去參選， 但冇話支持佢啊嘛， 冇話反，亦都冇話反對咯，咁所以佢就係啦，決定去參選。 係啦，咁同埋亦都係泛民主派嘅人都透露啦，咁係馮華，唔係馮華，係而家真係 你的名字胡國興係 胡国兴的，而且佢系揾过佢哋去倾偈嘅咁样，咁但系咧就并冇向佢哋争取支持嘅咁样，咁嗱呢个咧吊诡嘅。呢、這個吊鬼嘅，咁因為佢哋必然係選委嚟噶嘛，即係佢哋立法會嗰、那個議席必然係會係選委嚟噶嘛，同埋亦都必然掌握一定程度嘅選委噶嘛，咁樣，咁點解冇向佢哋招手咧？咁樣會唔會係其實都有一定嘅把握咧？定係其實真係宣布嚟玩下咧？咁樣，咁未知之數啦，咁樣，咁其實值得調查一下嘅呢件事，咁但係冇辦法啦，你哋又唔俾錢熱狗仔隊咁樣，咁就而家未出動到熱狗仔隊，再貼多次熱狗仔隊條鈴先嗰啲咁樣，咁所以唯有就係憑我嘅識。見去分析啦，咁樣咁啊，因為冇 back up 啊，你哋又唔 back up 係嘛？即係好似青年新政咁樣投一票，你哋鳩就咁樣係嘛？人哋搞集會，你哋又唔去咁樣，唉，冇撚計咧，屌你老味！好啦，咁就嗰、那個即係頭先講就係代表住啲乜嘢啦？代表就係法官呢個身份啦，喺社會上面係代表住即時聯想到嘅就係法律界人士啦。司法喎、會唔會捍衛到香港嘅呢一個咁樣嘅 三權分立 啊司法獨立啊咦會唔會係香港嘅法治都咦岌岌可危喎、受破損喎、會唔會有一個法官出嚟會好啲啊嗰啲咁樣佢會帶嚟咗一個咁樣嘅印象嘅、會有一個咁樣嘅印象嘅咁同埋就係佢喺亦都有一定嘅即係功績啦喺身啦咁亦即係喺香港呢一個咁樣嘅交流嘅政界嚟到講，算係叫做有從政經驗㗎啦咁樣。咁另外就係喺嗰個客觀嘅效果上面嚟到講咧，佢會令人去聯想到舊有嘅香港體制，即係傳統嗰個香港管治階級嗰種咁嘅印象啦，嗰種嘅味道啦，咁係傳統香港傳統舊有香港認知嘅社會上層啦， 精英 啦，同埋係持平啦、專業啦 ，OK， 好啦，咁尤其是可能會有部分嘅專業就係覺得啊，香港點解會變成咁啊？佢哋嗰個印象就係會覺得啊，香港而家好似冇規冇矩喎咁樣，咁要有翻有啲規矩嘅人出嚟咁樣，咁佢會吸引到呢一啲咁嘅人嘅，當然吸引唔到網上邊，即係吸引唔到啲 KOL 支持佢啦 ，OK， 咁但係佢會吸引到喺選委入邊有呢種咁樣嘅對香港有呢種睇法嘅人，好啦。講咗俾大家聽，佢代表住一堆咁嘅嘢。好啦，咁個影響係咩？咁當然係影響曾俊華啦。因為曾俊華就係代表呢啲嘢噶嘛。曾俊華出嚟去揮呢一個咁樣嘅梁振英，就係話：喂，我哋香港不嬲唔係咁，你搞到咁樣 ，OK， 我要將個香港嚇撥亂反正咁樣。咁當然喺影響力勝算上面嚟講。胡國興是不能夠跟曾俊華相比咁但係亦都即係好直接咁講啦，戒到票㗎嘛呢啲係戒到票㗎嘛，所以我會如果你叫我喺暫時未有熱狗仔隊嘅 backup 嘅情況底下去叫我去睇呢件事嘅話咧，影響到曾俊華嘅呢件事， 呢件事甚至乎，如果你問我，喂，係咪北京放佢出嚟啊？咁樣可能，可能你睇翻立法會選舉， 嗯， 你睇翻立法會選舉，你睇下如何消滅本土派， 係， 喂，套路嚟啊嘛，成個套路嚟啊，擺翻喺特首選舉度做啊嘛，咁所以所以你出嚟嘅結果咪就係呢一個咁樣嘅胡國興有咗呢個咁樣嘅消息出咗嚟之後，跟住然之後曾俊華嗰邊咪又放風。又放風囉，放風話俾大家聽就係佢已經去信中央，表明佢係想辭職去選特首㗎喇咁樣。咁即係未去到叫做搶閘出嚟話我又選，我又選咁樣。咁但係要透露呢、這個消要做呢個放風透露出嚟，同埋最先率先披露嘅係邊個啊？ 香港零 係香港零一披露出嚟㗎喎。即係一有咗呢、這個，咦？今日頭版嚟㗎，呢個咁樣嘅 蘋果頭版， 呢個胡國興 胡國興搶閘選特首係頭版嚟嘅嗰啲咁樣。誒點解唔做曾俊華啊？真 係因為曾俊華之前做過， 呢啲唔幫手啦，唔幫手啦，呢啲咁樣冇做曾俊華放風啊！頭版兩版都冇啊，兩版都冇啊！屌你老尾去到 A3就已經去翻梁君彥嗰啲咁撚樣啦，屌你！ 上網上面都有 comment 喺度講話，之前啊試過揾啲政界人嚟做特首啊，商界人做特首啊，啊而家用個法官試下法官都幾好啊，嗰啲咁嘅評論。 第一屆特首選舉有法官嘅， 楊鐵麟 係啦，咁但係就冇撚咗件事啦，咁樣咁就甚至乎好多人都唔撚記得啦，咁樣咁啊頭先你唔講個名我都唔記得，我都唔記得咗佢嘅名咁樣。咁好啦，咁係會對呢？這個咁嘅曾俊華嗰個選情係造成一個影響嘅。雖然你大家會睇就係話，咦佢又唔夠曾俊華咁出名咁樣，又同埋嗰個勝算又唔夠嗰啲咁樣。再講一次啊，特首選舉嗰個對象唔係對住大眾啊嘛，唔係你哋呢啲啊嘛，唔係你哋呢啲投完票怕囉又走咗去嗰啲咁樣喺打卡寫 status 咁樣，跟住然之後人哋搞集會你又唔會撐，唔係你哋呢啲啊嘛，而係嗰一班選委啊嘛，而嗰一班選委佢哋係點樣睇香港嘅咧？咁樣嗰一班選委係類近王維基思維，即係入邊除咗嗰啲土共之外，所謂嗰啲會可能即係之前會去提名梁家傑啊，會去提名呢、這個咁樣嘅好撚矮嗰個叫咩名？ 何俊仁 啊嗰啲咁樣，佢哋係嗰種王維基式嘅思維嚟㗎嘛，跟住佢哋覺得咁樣啊，咁要法官都幾好啊，你唔排除有部分嘅票會過咗去嗰度㗎嘛，咁如果嗰啲部分嘅票過咗去嗰度嘅話，咁咪會影響到曾俊華咯。咁呢個亦都係之前阿曾玉成特登寫專欄講，就係叫甚至去到警告咁嘅地步啦。就喂，你泛民今年唔好揾啲人走出嚟玩嘢啊，大佬！屌你，要集中火力懟梁振英啊！屌你，但係佢都講明嘅就係話，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一定有啲咁嘅人出嚟噶啦。咁樣，喂，咁而家嗰個所謂泛民嗱。泛民主派去到未發生呢個咁嘅選舉風波宣誓風波之前用放緊風話考慮緊都係會派代表㗎嘛、 嗯、 喂已經講到明就係話要窗口一致對外即係、啊就是、投放落去無論商界又好舊有建制體系又好要去對抗梁振英呢個連任嘅咁樣嘅前提底下都仲喺度考慮緊話會派佢出嚟喎都仲考慮緊派佢出嚟喎，公民黨嗰陣仲喺度研究緊，話未必唔派人出嚟嘅喎，嗰啲咁樣，嗰、那個都未派就已經出過胡國興出嚟啦，嗰啲咁樣，咁咪又係打散曬啲票啦，又係打散曬啲票啦，形勢越嚟越惡劣噶啦，咁樣，咁如果我哋話即係你話喺呢件事上面，我哋能夠做到啲咩咧？咁樣睇翻嗰個熱狗仔隊嗰個 percentage 先，頭先講完之後，仲係52.9， 係啊， 頭先都係52.9喎。 是啊 剛才講完都還是52.9啊 都是。 那很難搞啦。 難 啦。那難搞啦難搞啦。盡做啦這樣那是做 52.9% 的東西那是盡曬力啦大佬。 他會有 52.9% 的真相。 是啊又都不包保真的喎、啊。因為真相這些東西是不是那個其實我知道有個 52% 的真相是錯的這個講法。那個只不過 52% 的力度。一是真相的嘢，一是真的是假的。 真相只有 100%。 真相就是 100% 的咁样。咁我哋只不过能够有 52% 的力量去寻求真相。咁寻求到呢咁样。咁嗰个比例咪讲俾你听。即係你有 52% 可能會得到真相咁樣。咁以真相嘅角度嚟講，就 percentage 好低㗎啦。即係用一個比喻同你哋講，就係話，即係如果開刀話俾你聽嗰個成功率係52%，你做唔做啊？你自己諗。你做唔做一个 52%， 一个 52.9% 成功率嘅手术，你做唔做啊？你自己谂谂啦吓，你即系切身处理摆翻落去啊！ 做咗又冇乜捻嘢，又唔会死嘅，即系冇成本嘅，咁何乐而不为咯？ 系做手术都去到冇成本， 系 香港 系有52%， 又唔使钱，做咗成功唔成功都冇乜捻所谓嘅，咪做咯。 香港 人48%失败， 香港人都几冇所谓嘅， 系 香港人咁豁达咁样， 最紧要冇成本。 香港人如果咁豁达，嗰个法律指数应该好捻高先系 嘅，又唔捻系。 点解香港人咁捻冇所谓嘅情况，但系仲要唔开心？你又冇所谓，个人又唔开心，咁你做乜捻嘢？你既然都咁冇所谓，咁你嘅人就应该开朗啲啦。 开唔开心都冇乜捻所谓啊，唔敢唔开心咯。 系咯，屌你既然个人咁捻冇所谓，即系又唔似啊，香港嘅社会风气又唔似系咁冇所谓啊，系咪先？如果你咁冇所谓，应该即系每三个礼拜就一次泼水节啊，跟住然之后每个礼拜每个月嚟一次摸奶节啊，嗰啲咁，应该周街无上妆表演嗰啲咁捻嘢。咁你嘅即系社会先至一个冇所谓嘅社会， 又开心啊， 系咩？你又唔系一个咁冇所谓嘅社会，系嘛？你啲嘢又好似好捻有要求，好捻有谨慎嗰啲咁样，系嘛？好捻有要求嘅、哦，你哋讲港姐嗰阵好捻有要求嘅、哦，你哋对港姐嘅政治立场好捻有要求嘅、哦， 政治立场系嘛？ 你哋对于出嚟做嘢嘅行动派又好捻有要求嘅、哦，又要佢形象好，屌你又唔准佢讲粗口，又要佢入屋，系嘛？喂，佢已经抗争噶啦、哦，佢已经喺前线冲、哦，你对佢哋好捻有要求嘅、哦，又讲佢衣着啊，又讲个言。行啊，又讲佢留唔留须啊，屌你有冇头发，你又讲埋啊，食唔食烟，你乜捻嘢都讲，好似好捻有要求咁捻样喎。跟住然之后，屌你老尾，对于真相你又冇要求系嘛？对于一个对于你哋投过票支持过嘅人吓，而家俾人 ban 佢嘅资格啦，咁样吓，好快嘅咋，我想讲，好快嘅咋。11月头就开庭噶啦，11月3号就开庭啦， 礼拜四 分分钟提早添啊！屌你老尾，你估呢啲喂？你呢啲咁嘅司法覆核打 law point 嘅咋？你维护拖好耐啊？ 总之得一个礼拜之内会发生嘅事情啦、 啊。吓、啊，即系你之前有时啲司法覆核会拖好耐嘅原因系拖好耐，就系嗰个开庭嘅时间嘅啫。 嗯， 其实认真打咧，即系譬如我之前都讲过，喂，如果嗰件事上升到司法覆核嘅话，真系即系真系搞司法覆核嘅话，如果系民间搞嘅嗰啲咁样，屌、你咪搞半年都似啦，屌你！ 嗯、 但系嗰个系民间搞司法覆核啊嘛，嗰个时间拖咗喺咩啫？嗰、那个时间咪拖咗喺喂审完。判決嗰啲咁樣，分分鐘又拖幾個月嗰啲咁樣。但係而家唔係啊嘛。如果個法庭係認為嗰件事係 urgent 要去做嘅話，屌你老尾審，屌打個 law point 啫嘛。咁啊，喂，你正反雙方講一次啦，咁樣冇乜撚嘢講嘅啫嘛。大家講完，哦咁樣啊，咁啊，呀我就咁睇咧，嗱我考慮曬所有嘅嘢啦，咁樣咁你兩個食屎啦，咁樣咁啊審完噶啦。咁就審完㗎啦， 即係一日已經可以搞得掂㗎啦， 好撚迅速㗎，快撚到你唔撚信呀，屌你老尾，跟住然之後你又啊瞓咗冇睇喎，而家搞成點呀，時代革命咗未呀，嗰啲咁撚樣唔好撚搞大佬，屌你啊，你真係喺一啲好撚無謂嘅上面你係好撚有要求喎、啊、屌你嗰啲行動派講唔講粗口呀、啊、屌你老尾，前者一個玻璃杯咪破壞咗個運動呀、啊、呢啲嘢你係好撚有要求喎、啊、屌你老尾，去到呢啲大是大非關於真相呀、啊、而家特首選舉開跑啦，屌你老尾仲係得 52% 嘅力量呀、啊、跟住然之後支唔支持呀、啊、你捍唔捍衛你自己投票嘅選擇，呢啲嘢就咁撚冇所謂，捉唔到你路喎、啊，咁撚樣搞唔知點搞喎、啊，咁樣幫我貼多次葉狗仔條葉狗仔隊條 link 去 chat room 嗰度 ，OK？ 好，咁就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